上行人匆匆过，没有人会回头看一眼，我只是个流着泪 想提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哭也愿意。

算自己，卿卿我我难长久，何不平平淡淡活到老，真真假假怨人生，不如轻轻松松过一生。是非恩怨随风，孤注一笑，聚散离合本是人生难免，爱情也许会老，真心永远年轻，有我有你有 人生短短何必计较太多。 相信还能得到你回眸的一笑。笑一笑， 甜蜜的宝贝， 笑一笑，甜蜜的宝贝， 我想要 告诉全世界就是你最好。 笑一笑， 甜蜜的宝贝， 笑一笑， 甜蜜的宝贝， 我想要 把你轻轻地拥在我怀抱，就算想想也好。 隔离震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乐音，心灵系的波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音乐，抛出我的乐音，放送你的音乐。精英优选，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他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他以实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 他就是摩尔龙。摩尔龙致力于用先进的互联网和金融科技，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我记忆里的中元节是祭祀和祭祖， 中元节我爸妈就会叮嘱我说不能晚回家。 我会想起小时候提着荷叶灯和小伙伴一起玩，还有北海什刹海飘着的河灯。 经典九六九，温馨相伴每一天， 成群结伴游巷陌，银花万点似火城。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宣传不止一种可能， 态度决定细节完美， 专业的策划团队，优秀的创意文案，完美的声音展现。经典九六九为品牌传播强势助力， 强势助力。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0105175-2200。 忙忙碌碌的一天，打开熟悉的电台，听到最温暖的声音。 九六九， 我是龙毅， 我是周周， 我是亚威， 我是泽林。 放下了疲惫的身体，找回最初的自己。